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基于愤怒啊，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书。在这封奏书里啊，他先谴责了蹩脚庸医崔文生啊，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那么随后呢，这个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必须说明的是啊，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因为在文中呢，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痛骂崔文生，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这意思是说呀，这个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的了，您比他还要差。所以这封奏书刚送出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三天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明光宗突然传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呢，包括方从哲、周家谟、孙如游，当然还有杨涟。此外呢，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涟要完蛋了。因为在这波人里啊，方从哲是首辅，周家谟呢是吏部尚书，孙如游呢是礼部尚书，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杨涟先生是七品给事中。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由于之前的举动，杨涟知名度大增，大家佩服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方从哲呢倒也是个老实人，找到杨涟告诉他，等会儿啊进宫的时候你态度积极点啊，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但是杨涟的回答差点没让他一口气儿背过去。死就死，我犯了什么错？旁边的周家谟连忙打圆场，这个方先生是好意，可到杨先生那里啊，好意也不好使。知道是好意，怕我被人打死，要得了伤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可怕呀？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哎，就这样，杨涟胸赳赳气昂昂的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可是他错了。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啊，国家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虽然称呼是副属，但他说的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涟。这之后啊，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一，赶走崔文生；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这意味着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从这一刻起，杨涟已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报。一直以来呀，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他终究只是个小人物。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地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至死不休。这种行为不是愚忠， 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是为知己者死。这一天是万历48年8月22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10天。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10天，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即将上演。8月23日，内阁大学士刘一景、韩矿、赵长呢到内阁上班，在内阁里啊，他们遇见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可灼，时任鸿胪寺丞，那么他来这里的目的是要进献仙丹。此时首辅方从哲呢也在场，他对这玩意儿啊兴趣不大，毕竟皇帝刚吃错药啊，再乱来这个黑锅就背不起了。刘一景和韩矿呢更是深恶痛绝，但也没怎么较真儿，直接就把这人打发走了。很明显呢，这是一件小事儿，而小事儿是不应该过多关注的。但某些时候啊，这个理论是不可靠的。2天后，也就是8月25日，明光宗下旨召见内阁大臣、六部尚书等朝廷重臣。此外呢，他特意叫上了杨涟。对此所有的人都很纳闷，更让人纳闷的是啊，此后直至临终，他召开的每一次会议都叫上杨涟，毫无理由也毫无必要，或许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叫杨涟的人非常之重要，他的直觉非常的准。此时的光宗已经奄奄一息啊，所以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认定今天的会议将要讨论的是关于国家社稷的重要问题。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次内阁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老婆。光宗同志的意思是自己的后妃李选侍现在只有一个女儿，他伺候自己这么多年太不容易，考虑给她升官，奉皇贵妃。此外呢，他还把皇长子朱由校领了出来，告诉诸位大人，这孩子的母亲也没了，以后呢就让李选侍照料他。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明明你都没几天蹦头了，趁着脑袋还管用，赶紧干点实事，你份遗嘱哪怕找口好棺材总算有个准备，竟然还想着老婆的名分，实在令人叹服啊。在现场的人们看来啊，这是一个尊重妇女至死不渝的模范丈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8月26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啊，明光宗再次下旨召开内阁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内阁大臣及各部的部长，当然还有杨涟。会议和昨天一样，开得十分莫名其妙。这位皇帝陛下把人叫进来，竟然先拉一通家常，又把朱由校拉进来，说我儿子年纪还小，你们要多照顾等等等等。就这样东拉西扯，足足扯了半个时辰啊，皇帝也扯累了。正当大家认为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扯淡又开始了。和昨天一样，光宗呢再次提出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大家这才明白啊，扯来扯去不就是这件事儿吗？礼部尚书孙如游当即表示，如果您同意那就办了吧。然而就在此时，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突然闯了进来，公然打断了会议，并在皇帝、内阁、六部尚书的面前拉走了皇长子朱由校。这个人就是李选侍。所有的人都懵了，没有人去阻拦，也没有人去制止。原因很简单，这位李选侍毕竟是皇帝的老婆，皇帝大人都不管，谁去管他？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很快就听见了严厉的斥责声，李选侍的斥责声，他斥责的是皇帝的长子。 于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场面出现了。 大明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被一个女人公然拉走，当众责骂，而皇帝、首辅、各部尚书全都毫无反应，放任着一切的发生。所有的人静静地站在那里，听着这个女人的责骂，直到骂声结束为止。然后尚未成年的朱由校走了进来，他带着极不情愿的表情走到了父亲的身边，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要封皇后。 谜团就此揭开， 莫名其妙的会议，东拉西扯的交谈，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胁迫，开会是被胁迫的，闲扯是被胁迫的。一个奄奄一息的丈夫，一个年纪幼小的孩子，要不胁迫一把，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李选是很有自信，因为他很清楚，这个软弱的丈夫不敢拒绝他的要求。现在他距离自己的皇后宝座只差一步，但是这一步到死都没迈过去。 因为就在皇长子刚说出那四个字的时候，另一个声音随即响起： 皇上要封皇贵妃，臣必定会尽快办理。说这句话的人呢，是礼部尚书孙如佑。 李选是太过天真，和朝廷里这帮老油条比起来，他也就算个学龄前儿童。孙尚书可谓聪明绝顶，一看形势不对，知道皇上顶不住了，果断出手，只用了一句话就把皇后变成了皇贵妃。 光宗同志啊也很机灵，马上连声回应：啊，好，就这么办。李小姐的皇后梦想就此断送，但她是不会放弃的，因为她很清楚在自己的手中还有一张王牌，皇长子。只要那个奄奄一息的人彻底死去，一切都将尽在掌握。 但他并不知道，此时一双眼睛已经死死地盯住了他。 杨莲已经确定，眼前这个飞扬跋扈的女人不久之后将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敌人，而在此之前必须做好准备。 8月29日，此前的三天里呢，光宗的身体丝毫不见好转，于是在这一天呢，他再次召见了首辅方从哲等朝廷重臣。 光宗同志这次很清醒，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寿穆如何呀？寝帝如何？ 寿穆啊，那就是棺材，寝帝就是坟，哎，这就算是交代后事了。可是方从哲老先生不知是不是老了，有点犯糊涂，张口就是一大串，什么你爹的坟好，棺材好，请你放心之类的话。 光宗同志估计也是哭笑不得呀，只好拿手指着自己说了一句： 是我的。 方首辅狼狈不堪，然后他听见了皇帝陛下的第二个问题：听说有个鸿胪寺的医官进献金丹，他在何处？ 对于这个问题啊，方从哲并未多想，便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这个人叫李可灼，他说自己有仙丹，我们没敢轻信。 他实在应该多想想的，因为金丹不等于仙丹，轻信不等于不信。 正是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导致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好吧，好，招他进来。 于是李可灼进入了大殿，他见到了皇帝，他为皇帝号脉，他为皇帝诊断，最后他拿出来仙丹。仙丹的名字叫做红丸。 此时呢是万历48年8月29日的上午，明光宗服下了红丸，他的感觉啊很好。按照这个史书上的说法，吃了红丸后，他浑身舒畅，且促进消化，增加食欲。这个消息传来呀，宫外焦急等待的大臣们十分高兴，欢呼雀跃，皇帝也很高兴啊。于是啊，几个时辰后，为了巩固疗效，他再次服下了红丸。下午，劳苦功高的李可灼离开了皇宫，在宫外呢，他遇见了等待在那里的内阁首辅方从哲。方从哲对他说：“你的药啊，很有效，赏银50两。”李可灼高兴地走了，但他并没有领到这笔赏银。方从哲以及当天参与会议的人都留下了，他们住在了内阁，因为他们相信明天身体好转的皇帝将再次召见他们。6个时辰之后，凌晨，住在内阁的大臣们突然接到了太监传达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当他们尚未赶到的时候，就已得到了第二个消息：皇上驾崩了。万历48年9月初一，明光宗在宫中逝世，享年39，享位1月。皇帝死了，这十分正常，皇帝吃药这也很正常，但吃药之后就死了，这就不正常了。明宫三大案之红丸案就此拉开序幕。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红丸到底是什么药，也没有人知道在死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阴谋。此时向乾清宫赶去的人包括内阁大臣、各部的长官，共计13人。在他们的心中啊，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打算，因为皇帝死了，官位、利益、权力，一切一切都将改变，只有一个人例外。杨莲十分悲痛，因为那个赏识他的人已经死了，而且死得不明。此时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查出案件的真相，找出幕后的凶手，揭露恶毒的阴谋，让正义得以实现，让死去的人得以瞑目。这就是杨莲的决心。但此时啊，杨莲即将面对的却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棘手的问题。虽然大家都住在内阁，同时听到消息，毕竟年纪不同，体力不同，比如内阁的几位大人，方从哲老先生都70多岁了，刘一景、韩况年纪也不小，反应慢点，到的晚点十分正常。所以首先到达乾清宫的只有6部的部长、督察院左都御史，当然还有杨莲。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万历执政的这四十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 虽然大家都住在内阁，同时听到消息，毕竟年纪不同，体力不同，比如内阁的几位大人，方从哲老先生都70多岁了，刘一景、韩况年纪也不小，反应慢点，到的晚点十分正常。所以首先到达乾清宫的只有六部的部长、督察院左都御史，当然还有杨涟。这几个人已经知道了皇帝去世的消息，既然人死了，那就不用急了，就应该考虑尊重领导了。所以他们决定等方首府到来再进去， 进不了宫，眼泪储备还不能用，而且大清早天都没亮，反正是等人，闲着也是闲着。于是他们开始商讨善后事宜。继承皇位的自然是皇长子朱由校了，但问题是他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死了，而且年纪这么小，宫里没人照顾，怎么办呢？于是礼部尚书孙如游、吏部尚书周嘉摩、左都御史张问达提出把朱由校交给李选侍，这个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事实上，反对者只有一个。然后他们就听到了这个唯一反对者的声音：“哦，哎，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其实就官职和资历而言呢，杨涟没有发言的资格，因为此时他不过是个小小的七品给事中，说难听点，他压根儿就不该待在这里。然而在场的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静静等待着他的发言，因为他是皇帝临死前指定的召见者，换句话说，他是顾命大臣。杨涟十分嫉妒，他告诉所有的人，朱由校很幼稚，如果把他交给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用心不良的女人，一旦被人胁迫，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几句话彻底唤起了在场朝廷重臣们的记忆，因为就在几天前，他们亲眼目睹了那个凶恶女人的狰狞面目，他们同意了杨涟的意见。但事实上，皇帝已经死了，未来的继承人已在李选侍的掌握之中，所以杨涟说出了他的计划：入宫之后，立刻寻找皇长子，找到之后，必须马上带出乾清宫，脱离李选侍的操纵，大事可成。13位顾命大臣终于到齐了，在杨涟的带领下，他们走向了乾清宫。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开始，从大门口开始。当13位顾命大臣走到门口的时候，被拦住。 拦住他们的是几位太子。毫无疑问，这是李选侍的安排。皇帝去世的时候，他就在宫里。作为一个智商高于郑贵妃的女性，她的直觉告诉她，即将到来的那些顾明大臣将彻底毁灭她的野心。于是她决定阻止他们入宫。应该说呀，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太监把住大门，好说歹说就不让进，一帮老头加书呆子不懂什么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深刻道理，只能干瞪眼。幸好啊，这里边还有个敢玩命的。 皇上已经驾崩，我们都是顾命大臣，奉命而来，你们是什么东西竟敢阻拦？且皇长子即将继位，现情况不明，你们关闭宫门到底想干什么？ 对付流氓加文盲，与其靠口不如靠吼。在杨莲的怒吼之下，吃硬不吃软的太监闪开了。顾命大臣们终于见到了已经歇气儿的皇上。接下来就是例行程序，猛哭猛磕头，哭完磕完开始办正事。大学士刘义景首先发问，哎，皇长子呢？他人在哪里呀？没人理他。快点交出来呀。还是没人理他。李选是清醒地意识到，他手中最重要的棋子就是皇长子，只要控制住这个未来的继承人，他的一切愿望和野心都将得到满足。 这一招真狠， 觉得杨莲都没有办法。宫里这么大，怎么去找一帮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哪有力气玩这捉迷藏？杨莲焦急万分，毕竟这不是家里，找不着就打地铺，明天接着找。如果今天没戏，明天李选侍一道圣旨下来，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必须找到，现在马上必须。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一个太监走了过来，在大学士刘义景的耳边低声说出了两个字： 暖阁。这个太监的名字叫做王安。王安呢，河北雄县人。40多年前他进入皇宫，那时他的上司叫冯宝。26年前他得到了新的任命，到一个谁也不愿去的地方陪一个谁也不愿陪的人，这个人就是没人待见连名分都没有的皇长子朱常洛。 王安是个好人，至少是个识货的人。当朱常洛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他坚定且始终站在了原地，无论是曾国本还是挺进，都竭尽全力证明了他的忠诚。 朱常洛成为明光宗之后，他成为了司隶秉笔太监，掌控宫中大权。 这位王安仁兄啊，最喜欢的人呢、是东林党。因为一直以来东林党都是皇帝陛下的朋友，而他最不喜欢的人就是李选侍，因为这个女人经常欺负后宫的一位王才人，而这位王才人恰好呢就是皇长子朱由校的母亲。 此刻还不下烂药更待何时？ 刘义景大怒，他大吼一声，谁敢藏匿天子？可是吼完了，那就没辙了，因为这毕竟是宫里呀，人躲在里面，你总不能破门而入去抢人吧？所以最好的方法呢，是让李选侍心甘情愿地交人，然后送到门口挥手致意。这似乎绝不可能， 但是王安说，这是可能的。随后他进入了暖阁。 面对李选侍啊，这个王安体现出了一个卓越的太监的素质。他虽没有抢人的体力，哎，却有骗人的智力。 他对这个李选侍说呀，现在情况特殊，必须让皇长子出面安排先皇的丧事，安抚大家的情绪，事情一完呢，人就能回来。其实啊，这谎扯得不远，可是糊弄这个李选侍是够了，他立刻叫出来朱由校。然而呢，就在他把人交给王安那一瞬间呢，却突然醒悟了过来，他随即拉住了朱由校的衣服，死死拉住不肯松手。王安知道啊，动粗的时候到了，他决定欺负眼前这个耍赖的女人。因为太监虽说不男不女吧，可论力气比李小姐还是要大一些的。王安一把拉过朱由校，冲出了暖阁。当门外的顾明大臣们看见皇长子那一刻，他们知道自己胜利了。于是在先皇的尸体旁，估计啊这尸体啊还热乎着呢啊，这个新任皇帝呢就接受了顾明大臣们的齐声问候：万岁。万岁喊完了就该跑了，在人家的地盘上抢了人家的人，再不跑那真是个傻子了。那么具体逃跑的方法是：王安开路，刘义景拉住朱由校的左手，英国公张维贤拉住朱由校的右手，包括方从哲在内的几个老头子走中间，杨连断后。就这样，朱由校被这群活像绑匪啊，实际上也是啊的朝廷大臣带了出去。事情正如所料啊，当他们刚刚走到乾清宫的时候，这个背后就传出来了李选侍尖利的叫喊声：哥儿回来。这个哥儿啊，指的就是朱由校。李大姐的嗓子太突然了，虽然没要人命，却把顾命大臣吓了一跳。他们本来在乾清宫外准备了轿子，正在等轿夫把皇子抬走，听到声音后脚一跺，不能再等了，不等不等就只能自己抬吧。情急之下，几位高干啊一拥而上去抬轿子。这四位高级轿夫啊，分别是吏部尚书周家模、给事中杨连、内阁大学士刘一景、英国公张维贤。前面几位大家都熟啊，而最后这位张维贤呢，是最高世袭公爵呀。他的祖先就是跟随明成祖朱棣靖难中阵亡的第一名将张玉。也就是说，四个人里除杨连外，职务最低的是部长啊。我又查了一下子年龄，这个最年轻的是杨连，当时已经是48岁了。哎呀，看来人急眼了，还真敢拼命。哎，就这样，朱由校在这帮老干部的簇拥下离开了乾清宫。他们的目标是文华殿，只要到达那儿完成大礼，朱由校就将成为新一代的皇帝，而那时李选侍的野心将彻底破灭。当然，按照电视剧逻辑，坏人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哎，真实的历史呢，也是如此。毕竟老胳膊老腿走不快呀、啊，很快大臣们就发现那他们被人追上了。追赶他们的是李选侍的太监，一个带头的二话不说，恶狠狠地拦住大臣，高声训斥：你们打算把皇长子带到哪儿去啊？一边说还一边动手去拉朱由校，很有点动手的意思。对于这帮大臣而言呢，搞阴谋骂骂人是长项，打仗是弱项。于是啊，杨连先生再次出场了，他大骂了这个太监，并且鼓动朱由校：天下人都是你的臣子，何须害怕？一顿连骂带捧，哎，把这个太监们呢都镇住了。这个领头的见识不妙，就撤了。那么这个被杨连骂走的领头太监呢，名叫李进忠，是个不出名的人。但不久之后呢，他将更名改姓，啊，改为另一个更有名的名字——魏忠贤。 在杨连的护卫下，朱由校终于来到文化殿，在这里他接受了群臣的朝拜，成为了新的皇帝，史称明熹宗。 这就算继位了，但问题在于啊，毕竟也是大明王朝，不是杂货铺，程序呢还要走，登基还得登。有人建议咱就今天办得了，可这杨连同志不同意。这位仁兄认定啊，既然要登基，就得找个良辰吉日，一查那就是九月初六吧。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今天呢是九月初一，只要皇长子没登基，乾清宫依然是李选侍的天下，而且他依然是受命照顾皇长子的人。对于他而言呢，要翻盘六天足够了。然而杨连本人呢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在他即将步入深渊的时候，一个人拉住了他，并且把一口唾沫吐在了他的脸上。这个人的名字叫左光斗。 说起这个左光斗啊，字一直是安徽桐城人，啊，万历35年的进士，现任督察院巡城御史。杨连最忠实的战友，东林党最勇猛的战士。虽然他的职位很低，但他的见识很高。刚一出门呢，他就揪住了杨连，对着他的脸吐了口唾沫。 到初六登基，今天才初一，如果有何变故，怎么收拾？怎么对得起先皇啊？ 杨连醒了，他终于明白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皇长子还在宫里，一旦李选侍掌握他号令群臣，到时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但事已至此，只能明天再说，毕竟天色已晚，皇宫不是招待所，杨大人不能留宿。无论如何，必须等到明天。杨连走了，李选侍的机会来了。 当天傍晚呐，朱由校再次来到乾清宫啊，他不能不来呀，因为他父亲的尸体还在这里。可是他刚踏进乾清宫，就被李选侍扣住了。这个尸体没带走，还搭进去一个活人。眼看顾明大臣们就要完蛋，王安又出马了。 这位太监呢，可谓是智慧与狡诈的化身呐。他当即挺身而出，去和李选侍交手。按说呢，被人抢过一次，总该长点记性吧。可是王安先生几番忽悠下来，李选侍啊，竟然又交出了朱由校。这是个很难理解的事儿。要么是李小姐太弱智，要么是王太监太聪明。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李选侍失去了一个机会，最后的机会。 因为第二天呢，杨连将发起最为猛烈的进攻。 九月初二，吏部尚书周家谟和御史左光斗同时上书，要求李选侍搬出乾清宫。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战略，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只要李选侍搬出去，他将无法制约皇帝，失去所有政治能量。但要赶走李选侍，自己动手是不行的，毕竟这人还是后妃，拉拉扯扯成何体统。经过商议，杨连等人统一意见，让他自己走。左光斗主动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为了彻底赶走这个女人，他连夜写出了一封奏书，一封堪称恶毒无比的奏书。这个文章大意思是什么呢？李小姐，你不是皇后，也没人选你当皇后，所以你不能住乾清宫，而且这里也不需要你。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啊，朱由校才满16岁，属于青春期少年啊，容易冲动，和你住在一起是不太合适的。话说到这里啊，那已经比较露骨了，更露骨的还在后面呢。在文章的最后，左光斗写出一句画龙点睛的话： 武士之祸再现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所谓这武士啊，就是武则天，也就是说左光斗先生担心如此下去，武则天夺位的情形就会重演。如果你认为这是一句非常过分的话，那你就错了。事实上啊，是非常非常过分，因为左光斗是读书人，有时候啊，这个读书人比流氓还流氓。希望你还记得，武则天原先是唐太宗的妃子，高宗是太宗的儿子，后来他又成了唐高宗的妃子，现在李选侍是明光宗的妃子，熹宗是光宗的儿子，后来，所以左光斗先生的意思是，李选侍之所以住在乾清宫，是想趁机勾引他的儿子啊。当然了，他这个儿子是名义上啊。李选侍急了啊，这很正常啊，你看你也急啊，问题在于你能怎么办。李选侍想出的主意是叫左光斗来谈话，事实证明啊，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馊主意啊。因为左光斗的回答是这样的：我是御史，天子召见我才会去，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九月初三，左光斗的奏书终于送到了皇帝的手中，可是皇帝的反应并不大，原因简单，他看不懂。拜他父亲所赐啊，几十年来躲躲藏藏，提心吊胆，儿子的教育是一点没管，所以朱由校的小朋友又不怎么读书，却很喜欢做木匠，常年钻研木工技巧。幸好啊，他的身边还有王安。王太监不负众望啊，添油加醋地解说了一番，略去儿童不宜的部分，最后得出结论：李选侍必须滚蛋。朱由校决定让他滚。很快啊，李选侍得知了这个决定，他决定反击。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全了世界。 无用你是风光，